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0.6京津冀之声，我是李可。 我是浩兰。今天是十一国庆节的第五天，七天假期里，我们在每天的早安京津冀和京津冀新干线节目里为您安排了十一特别节目。 特别节目中，除了为大家介绍十一节日里京津冀三地的演出、展览、游园和活动资讯、出行信息外，京津冀之声 FM 100.6还联合北京出版集团在假期中推出了新书选播，纪念中国现代考古学100年特别专题《考古北京》系列。七集选播将以小片段折射大历史，以小文物体现大文化，帮助您了解北京何以成为北京。 考古北京系列在京津冀之声官方微博、微信、北京出版集团官方微博、微信同步图文音视频推送。今天为您播出的是第五期《古崖居》。 十一假期，秋高气爽，气温适宜，正是户外游玩的好时节。十一特别节目，我们还为您安排了一组在京津冀户外游玩的攻略，以及对三地著名景观的深度探秘。今天来聊一聊塞罕坝的小路。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十一特别节目的详细内容。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对于许多影迷来说，长津湖绝对是国庆节假期一部必看的战争题材巨制。自9月30号全国公映以来，吸引了无数观众前往电影院观影。该片的宏大气势及感人场面赢得了观众和影视专家的高度评价。 长津湖由陈凯歌、徐克、林超贤三大导演联合执导，吴京、易烊千玺两位极具票房号召力的演员主演，朱亚文、胡军、段奕宏、李晨等硬汉演员加盟。长津湖战役是抗美援朝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战况惨烈，但是意义非凡，豪气干云。此前长津湖作为第十一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的开幕电影，受到了极大的关注。 书圣大族、大族石刻特展、摩崖上的中兴颂、永州摩崖石刻拓片展两项大展目前在国家博物馆开展。从大族石刻博物馆镇馆之宝到颜真卿、苏轼的真迹，众多重量级文物纷纷亮相。 此次大族石刻特展中，文物挑大梁，约1000平方米的展厅里，包括大族石刻博物馆镇馆之宝、释迦牟尼佛像在内的66件宋代至明清时制文物展出。此外，还有 3D 打印复制品、线描图修复工具等，从多个角度展示了大族石刻的发现过程、基本概貌、石刻特色以及研究保护成果。该展览将持续到11月17号。 而永州摩崖石刻拓片展则展出了自唐到近代的近60件套永州摩崖石刻拓片，颜真卿、苏轼和黄庭坚等大家的真迹纷纷亮相。展厅里最有名的一件展品当属元杰撰文、颜真卿书写的《大唐中兴颂》，该展览将持续到10月17号。 由天津美术学院、市美协、市书协、天津美术馆共同主办的陈寅百年回顾展目前在天津美术馆开展。此次展览共展出陈寅毕生创作的100余幅艺术作品，讲述他一心向党的人生故事。展览将持续到10月7号。 陈寅是延安鲁艺培养的新中国第一代美术家，他生于1921年，1939年冬奔赴延安，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用手中的刻刀和画笔作为武器，投身到党领导下的革命事业中。 他于1979年到1984年间任天津美术学院院长，为该校的发展道路、师资队伍建设等打下了坚实基础，并以身作则地用延安精神教育和感染全院师生，为学院注入了强大的红色基因。 妙造自然齐白石书画艺术展目前正在河北省廊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交流中心展出中。本次展览是故宫博物院藏齐白石艺术作品的一次集中展示，共展出齐白石绘画、书法作品51组，共73件，以山水、花卉、水族、动物四个单元展开，多角度呈现人民艺术家齐白石清新质朴、饱含人生智慧的艺术世界，让社会公众走进大师作品，以经典艺术汇集百姓。 展览将持续到10月31号。1921年，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发掘河南仰韶村，成为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的开端。今年正值百年。10月1日至7日，京津冀之声 FM100.6 联合北京出版集团推出纪念中国现代考古100年特别专题《考古北京系列》，7集选播将以小片段折射大历史，以小文物体现大文化，帮助您了解北京何以成为北京。《考古北京系列》今天请听第5期《古崖居》。 1984年，就在一众考古队员紧张地从挖掘机下抢救上宅遗址的同时，另一拨人马走访到了延庆最西的张山营镇。听老乡们谈起深山当中有很多房子，可从来没人住过，当地人称为鬼衙门。他们很是好奇，在村民的带领下进山一探究竟。 别具洞天的归奇景象让他们惊叹不已。山崖上有规模庞大、整整齐齐的一排排洞窟，为了解它们的结构和建造年代，考古人员多次对洞窟进行发掘。挖洞窟不同于挖平地，要凶险得多。由于洞窟都在崖上，根本就没有路。 一次，一名老队员打算从山顶溜下去，一打滑没抓住，差点坠落，下面是万丈深渊，险些就以身陨动了。千钧一发之际，多亏另外两人死死抓住他不放手，才慢慢的拖了上来。这些由先民在陡峭的山崖上凿建的洞窟被称为古崖居，它们分布在海拔600米以上。 总面积10万平方米的崖壁之上，是目前北京规模最大、档次最高的古人洞窟聚落遗址。130多座洞窟洞口毗邻，位置错落有序。洞窟呈长方形或正方形，有居室、储藏室、马厩和议事厅，有单间、2套间和3套间。 甚至还有上下相通的复式跃层，以一明两暗的3套间居多。复式的下层多为马厩，上层为居室。全部洞窟分布成楼层状，层与层之间以石凳、石梯和栈桥相连。洞窟里有许多石头制成的生活设施，如门、窗、壁橱、灯台、炕、排烟道、灶和马槽。 矮小的里外双门痕迹犹存，排烟道上方早有放置雨搭的人字形客槽。有炕的洞窟是居室，炕是双人炕，上面铺设石板，保存较好的石板上还有炕泥。炕内的火槽连接灶台和烟道。一些精装修的居室中甚至有下水道，马厩一般可容纳4-5匹马。 历史文献中没有任何和这些洞窟相关的记载，洞窟的墙壁上只有凿痕，没有文字或图画，屋子里空荡荡。考古人员如同面对一座空城，一切与原来主人相关的信息都消失得无影无踪。 洞窟一般高 1.5 到 1.8 米，火炕大多数长 1.6 米。这些都似乎说明古崖居的主人平均身高不到 1.6 米，身材并不高。当今中国人成年男性平均身高大约 1.67 米，女性大约 1.56 米。什么样的部族能够高成这样？考古人员还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古崖居的建造者身处北方如此之冷的环境下，居然舍弃了阳坡，而把洞掏在了背阴处，让人不能理解。测量火炕的结果又有了意外的发现，前山洞窟面积比较大，但都没有火炕，而后山火炕马厩齐全，因此前防御后生活，分工明确。最不可思议的是，古崖居整个山体都是花岗岩石，古人使用铁制工具，如何能够把这一整座石头山开凿成一幢大楼呢？即使是愚公，恐怕也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更何况愚公只是个传说。专家们估算，古崖居的总开凿量有3000到4000立方米，起码需要100人不间断地开凿5年时间，才能把山体变成现在这般壮观的洞窟群。通过考古研究推断，这些洞窟开凿于唐代，用到了元代，而辽金是主要使用时期。对于古崖居的用途，有人认为是古代储物之所，也有人判断其为西族的居居地，但都因为没有足够的证据而难成定论。一些人认为洞窟数量虽多，但绝大多数都没有工人居住的设施，只有极个别的有石床，显然洞窟的主要功能是储藏物品。也有人认为，一支曾经强大的部落生活在我国东北地区的古老民族西族，五代时期苦于契丹的苛虐，西迁归州北山，这也是他们不能住在明面而宅在沟涧里的原因。归州就是今天的延庆，北山就是军都山，这里会不会是西族被刘季打败之后逃至军都山的避难场所呢？历史文献还为人们提供了一条西族去向的线索，西人在北山生活了大约30年后被契丹发现，强行遣返东北老家。不管是被轰走的，还是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斯人已去，空留石屋。 考古北京，京津冀之声北京出版集团官方微博微信同步推送，10月1日至7日，敬请关注。 十一假期，秋高气爽，气温适宜，正是户外游玩的好时节。十一特别节目中，我们为您带来了一组京津冀户外游玩的攻略，以及对三地著名景观的深度探秘。今天一起来聊一聊塞罕坝的小路。 各位好，我是孙涛，今天咱们一块儿跟大家说说，哎呀，一个好地方啊，那皇上都爱去的地方哈，承德啊。今天跟大家一块儿聊天的呢，也是我们的旅行达人哈，大家的老朋友薛瑞。来，薛瑞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下午好，我是薛瑞。 哎，今天我们一块儿说说承德。为什么今天要说承德呢？因为我前两天看见薛瑞发了一个全是小路，各种小路的那么一个，不是那个羊肠小道，那是真的那个动物那个小路。我还以为他去奈良了，因为好多朋友一提起奈良，好像都觉得在喂那个小鹿啊什么的，那是一个著名的景观。嗯，现在咱们也出不去，也到不了日本。我就问问薛瑞说这是哪儿，薛瑞跟我说这是在承德的一个地方哈。哎，薛瑞你先说，你去过奈良吧？你喂过那个小鹿？ 我还真去过奈良。 哦， 对，喂过那个小鹿。 哦， 但是他那个地方的小鹿可没有我们这儿的这些小鹿 壮观。我们因为除了小路还有大路。 哦，还有大路。 还有中路。 啊，真的吗？还有66路是吧？ 对 对, 对。 啊，所以这回承德这个也是专门弄了一个小路的基地是吗？ 它是这些路都生活在那种林场里面。 哦。 啊，它是在三河坝那个地方，然后有一个林场，林场那个地方叫有一个乡叫大唤起乡。 大唤起， 大唤起，听这名字 真棒， 很霸气， 听着就要崛起了，是不是啊？ 很霸气的名字。然后它的路呢，就是在这山涧里边，大概跑的有100多头路吧。 哦，一百多， 对对对，各种各样的路，主要是以马路和梅花路。 马路就是咱们原来说的四不像，是不是？ 梅花路就是那种，就是四不马路是那种脚特别大的那种，然后它有8个叉。 哦， 为什么叫马路呢？因为它个头特别大，然后它长得就像小马一样， 哦， 所以它叫马路。 哦， 还有就是 梅花鹿， 麋鹿 啊， 麋鹿梅花鹿 啊， 那个麋鹿呢，就是你刚才说的 四不像 啊， 麋鹿 deer 是我们上学的时候英语就是这么叫麋鹿 deer， 我现在还记得。哎，我那天你看你说起那个小鹿，就说起奈良那个，我昨天看了一个纪录片叫《地球改变之年》。就是讲去年的，就是去年一整年嘛，因为3月份开始全球开始对这个疫情开始管控，然后大家都不让出门，然后全球那个纪录片就在拍全世界各地大家当就是居家令颁布1周2周3周几个月，全球发生了怎样的改变？我觉得挺有意思。 是不是发现很多灭绝的动物重新出现了？ 那倒没有，就是确实跟动物有很大的关系。就是当人们不再出行，原来很多的海滩，它里头有几个，我简单给大家讲的。比如说，他讲了在阿根廷的一个海滩，就是每年在夏天的时候，海龟会来产卵，但是由于咱们那个大量的海滩到夏天的时候被人类就占据，海龟呢只能是在夜里来产卵，那 悄悄的来， 那悄悄来，但是白天的时候呢，很可能那些卵就有可能会被人类破坏，而且它看见人在的时候呢，它也会有一些躲避的那个行为，所以这几年它的那个海龟的产卵量数量是逐年的下降，但是由于去年，我觉得今年有可能也还是这样啊，就是他那个纪录片拍的是去年嘛，因为去年没有那么多人去了，而且海滩封闭了，几乎就没有人了。 嗯， 说海龟的那个他们的数量增加了20%几，就是全球的各种植物动物都呈现了这么一个很有意思的状况，包括还有就是他讲到那个豹子。说每年到夏天的时候，到那个海边，到那个非洲，不是去看那个豹子，也是一大那个旅游项目嘛。 对，到肯尼亚， 到 肯尼亚、坦桑尼亚看动物大迁徙的时候， 动物大迁徙，然后看豹子捕猎也是一个。他说，每年因为人太多了，豹子因为它虽然是个食肉动物，但是它相对在草原上它是弱势的，它跟其他的那些动物比起来，它不是那么厉害， 比较孤单。 它比较孤单，一二就是它其实跑得快，它单打独斗的能力非常差，所以它捕完猎以后呢，它很有可能会被比如说土狼或者狮子就把它的猎物抢走了。但是它带着几个小狮子，它那个小豹子，说它捕完猎以后怎么让这些孩子迅速的来吃，这就会每年成为一个问题。就它捕了猎，但是孩子可能在几百米以外，它如果离开这个猎物去找孩子，那周围都是一些虎视眈眈的动物，可能把它的猎物就吃完了。就白干了，但是你不回去呢，孩子又过不来，他听不见你，就没， 那他不担心孩子被吃掉吗？ 也没电话，就这问题。他说往年，这就出现一个两难，说因为今年没有人，没有车，他们就能通过自己的那个叫声，达到300-500米的那个距离，小包子就能听见，就能寻声找过来，就不一样。然后还讲到了就是我说的奈良的鹿，因为奈良鹿每年其实在景点里头被人大家喂那是什么糯米还是什么那个 玉米棒， 玉米就是喂各种东西吧。 对对对， 他们已经习惯了被人投喂，这样去生活，其实已经几乎不在野外吃什么了，因为他那里头其实也没啥可吃的， 快丧失咀嚼功能。 哎，但是因为今年，因为去年一下景点全都没有人了。这些鹿怎么办？ 就没得吃了，没得吃了，然后他们就跟踪拍这些鹿，发现有一头年老的鹿，然后就带着这些鹿啊走了大概有5-6公里的距离，跑到了那个景点附近的一处小草坪，然后那个草坪上有鹿需要的各种各样的植物，就是什么草啊，还有几种他们需要的东西，轻车熟路就走过去了，走到那儿，然后后来他们就说，这是在这个景点没有这么火之前，这些鹿其实还是在野外，就是靠野外的这些东西吃来活，这头鹿还记得原来那个地方是可以有东西吃的， 这就是那个老鹿识途吧， 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就是大家我觉得有机会可以看看这个纪录片啊，就是看看他其实最后提出了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是当疫情来临以后，全世界都在变革，我们要思考我们怎么跟动物更好的共用这个地球，就是现在我们就是我们来了我们优先，对吧，你们就去吧，那个适者生存，老说这句话，适者生存，你们那个争不过我们啊，但是后来发现当人不在的时候，全世界的野生动物们呈现了一个蓬勃的状态，而且生育率各个方面都提高了很多，就是现在大家经过这一年的研究拿到了很多一手资料，然后现在渐渐的开始探讨这个问题啊。我觉得大家去不了奈良看这些鹿吃草，跑到我们塞罕坝去看一看，这大家是非常容易达到的一个。 其实这个塞罕坝跟你刚才说的那个其实有点像的地方是，塞罕坝其实原来在清朝的时候就叫 木 兰 围 场 啊， 然后其实这个木兰呢在满语里头的意思就叫哨鹿，哨鹿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八旗的士兵然后拿一种木吹的那种哨子，然后模仿那种雄鹿的身影， 悠悠鹿鸣， 对，然后吸引这个雌鹿过来，然后去猎杀它， 那么坏啊。 清朝的时候因为那是皇帝的这种 啊，清朝一开始还是非常尚武的， 对对对， 对吧，人家每年要那个选皇子也要看看，打猎也是一项， 不过到了这个晚清以后 就不行了， 也不太注重这种， 他就不打 保护，然后呢又加上这个外国这种侵略者然后来我们这边任意的砍伐树木，所以塞罕坝呢就变得后来植被退化的非常厉害，甚至就是到了我们建国的时候六十年代的时候，然后甚至在塞罕坝住几天然后都看不到一棵树，就退化成这个样子，所以就这就起到一个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一个塞罕坝精神，就是跟这个相关， 对， 就是我们大概用了三代人的努力，大概用了将近60年，然后又把塞罕坝变成了一个百万亩人工林场的这样一个，我其实还查了一下这个数据啊，其实我们说比如说112万亩这个林场的话是一个什么概念，比如说它的那种连树木都有那种含水量，那112万亩呢就相当于4.7个13陵水库， 真的呀， 对对对，我看了一下，我看到这个数据也非常非常的 震惊， 对对 对, 对, 对, 对、 那等于改变了局部的小气候了，都已经是吧， 因为它还有了这个塞罕坝这个地方以后，它其实还阻挡了这个锡林郭勒盟的那个浑善达克沙地，其实有效的保护了这个北京天津。 咱们说回刚才徐瑞说那个那些鹿，现在这些鹿就等于是散养在这个塞罕坝这个地方吗？ 它是我刚才说那个大唤起乡里边，然后呢就是有一片林场，然后有一个怎么说呢，有一个老板然后在那里边去经营这么一片 它等于是一片林场是吗， 林场，对对对，它有一片地是可以经营的，然后合法经营的这么一片地，然后呢它把这个地方分成了有一个露营地，比如说房车露营地，然后呢还有湖星的这种露营地，就是拿那种集装箱车然后做的这样，然后呢它把这个房车的一部分呢，他拿这个木头的这种栅栏然后围起来，然后呢鹿呢其实旁边呢还有一个围鹿的一个场子，那种铁丝的那种网什么之类的，好几道，其实你要进那个里头的话要经过2-3道门然后才能进到这个核心的区域里头，因为那个鹿 有攻击性是吗？ 鹿角是非常非常 锋利的， 锋利的。对， 啊、 它里边还有一个，说到这儿，它里边还有一个一头鹿王。 哦， 它有领地，你是千万不能靠近的。 哦， 它那个角就是我刚才说的，它有八叉。 哦， 嗯，其他的鹿比较温顺的话，你是可以，比如说跟它合影啊、拍照啊什么之类的。 哦、 但是那个 鹿王不行， 鹿王，我觉得它是鹿王呢，就是。你不能靠近他 啊！ 我尝试的去靠近他 啊， 他就冲我就跟那个骆驼一样，冲我这个呲牙花子 啊！真的吗？ 呲牙，对，以前见过，比如说我们在沙漠里头去骑骆驼的时候，如果那个骆驼特别不喜欢你的话， 啊、 他会朝你吐的 啊，对， 吐口水 啊！ 就我记得以前去沙漠里头有一个专门拉骆驼的人，他老让游客去骑他嘛、 啊， 但是骆驼很不高兴 啊。 所以他每次去牵骆驼的时候都要戴一个头盔 啊， 因为每次都被骆驼吐 啊。但是那好像是不是还有毒？他们那个口水还是不是？ 应该吃了对人体不太好吧？ 反正我记得是有点问题啊。 然后这个鹿呢，就是我每靠近它、 嗯， 就是我尝试靠近，比如说它还有其他小鹿的时候，它就跟那个你见过那个动画片里头那个驴 啊、 哦，然后跟你呲牙那种样子， 哦、 他就跟你 就要咬你是吗？还是 那意思就是跟你挑衅吧？ 啊、哦，走开！ 可能就是 他可能是觉得 你 在挑衅， 你瞅啥？瞅你咋地、 啊？对对对啊啊！然后呢？ 然后你就得绕着他走啊 啊！ 就是比如说我们是在那个房车里边住着的， 啊、 然后你早上出来以后。然后出来以后，你打开那个栅栏、嗯、然后如果有其他的鹿不小心进来的话，嗯、那头鹿王的话就会在旁边盯着，然后一直盯着看他的这个底下这些 小弟们、啊、 是不是 安全回去， 安全，对、 啊、 你把他放出去，然后他就都卧在那儿了，走到那儿了， 啊、 就是这个样子、 哦。妈呀，这么厉害呢？ 对，然后那个那片林地呢，就是。早上起，我描述一下，早上起来以后，你就看见那种层层叠叠那种雾气，就在山间里边山的上面去飘着。 嗯， 太阳一出来，这种雾气就没有了。然后呢，整个山顶上都是葱葱郁郁的那种绿色， 嗯， 长着各种松树， 嗯。 然后山脚下呢是一条特别湍急的那种河流 哦。 然后这些鹿呢就在山涧和河流绿草 啊 中间生活。 妈呀！ 然后我们的营地呢，就是其中一部分这种房车的营地呢，其实那一大片地里边其实也就三四个房车，没有放到特别多，怕打扰到， 嗯， 怕打扰到鹿，就是人和鹿这种和谐共存的这种， 哦， 这种样子， 就是可以接触这些鹿，就是你可以喂它， 可以喂 啊、哦， 但是它一般还会有一个就是专门驯鹿的人。 嗯， 我跟那个大哥还聊了聊， 嗯、 说你养这些鹿多长时间？他说我养这些鹿6年了。 哦， 因为他也是就像我刚才说哨鹿一样， 嗯、 他有一个特殊的这种 哨耳 或者那个有、 啊、他可以摸鹿王是不是？ 对， 他 可以摸 啊、哦，他可以摸。 但他知道每头鹿的习性是什么样子的，哪头鹿比较温顺？ 100多头他都知道。 对，都知道。 哦， 而且有些鹿还有名字。 哦。 比如说叫二狗蛋什么之类的， 他自己起的， 对，他自己会起一些这样的名字什么之类的。 啊，就是他可以告诉你哪些可以接触，哪些不能接触。 对， 咱们上半段时间差不多啊，那个跟徐瑞聊了一会儿这个小鹿，我觉得这小鹿应该是好多带小朋友的家长应该是挺喜欢的。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再让徐瑞接着跟大家说这地儿还有什么其他可玩的哈。 OK，待会儿见。 下面是一道选择题，请听题，请选择下面哪种声音是和谐美好的 ？A。 哟，早啊！ 哎，早啊。 B。请选择。 选择你的出行方式，选择你的和谐生活。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 8501-3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 好的，小段广告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我们跟随旅行达人薛瑞一块来去这个塞罕坝啊，一块玩一玩。刚才我们在上半段的时候说了说，现在那一块有房车基地，有露营基地，然后大家呢可以带着小朋友跟一些比较温顺的小鹿进行一点相对亲密的接触。当你早晨醒来的时候，可能有很多小鹿就在你的营地周围，你就能看见哈，小鹿，然后还有薄薄的雾，以及还有山间的溪水。想一想，带着孩子去画个画、写个生什么的，都是非常不错的哈。哎，薛瑞刚才跟大家说到了，除了可以接触小鹿，还有其他的，比如说进山采蘑菇。薛瑞说了一个会冒烟的蘑菇，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他编的，是你编的吗？ 当然不是，我亲眼所见、啊、 亲眼所见。 对， 但是那个烟雾你闻了吗？它是什么做？你没问问人家当地的人吗？ 我不耻下问，没有， 什么都没有问， 那就很害怕嘛、嗯。然后其实还拍了一段视频的，就如果你感兴趣，我待会儿我发给你，给你看一看。 哦，就是一个蘑菇冒烟。 对， 那个蘑菇能吃吗？也不能吃。 现场反正我没吃嘛，那东西那也不敢吃。 哎，没有人带着你们吗？就是 有一个当地人，对，有一个我们有一个朋友， 对、 啊，刚才说到，其实我们是去玉道口那边、有一个朋友开了一个民宿，去他那个民宿，然后去住了一晚上，发现他的民宿没什么特色，后来我们就到了这个，到了这个塞罕坝、这个围场这边，然后这一片有路的这个地方，然后。住两天看了看 啊，蘑菇的问题呢？ 蘑菇的问题还是那个民宿没有特点，那个朋友带我们去的， 就、说你没特点，然后还让人陪你玩，是不是？ 开车大概从玉道口开车的话，大概开了有一个小时，然后穿岭而过、后来到了一片松林的地方，然后在一片高地上待，那个地方大概踩了大概一个小时， 采的都是什么蘑菇？你已经忘了，反正都是好吃的，是不是？ 哎、都也见过，菜市场里边都见过那些蘑菇，见过那个采也，不过也有些，比如说紫色的蘑菇，还有特别黄的蘑菇啊，那种就， 他们当地人怎么说？说这些太艳丽的就不要吃。 对对对，那当时也不会吃嘛，他们拿采回来蘑菇以后要先那个晒干嘛，晒干以后然后再去做菜。 不是先吃，不是先磨吗？直接吃。要晒根蘑菇干再吃， 因为采的太多了，一次 吃不完， 对，所以要把大部分都晒起来。 哦，明白了。除了采蘑菇还能干嘛？ 采蘑菇，对，还要说一个，就是，孙涛，你不是叫一个涛字吗？其实，在那个树林里边 啊， 松涛是可以听松涛的。 哦， 以前我去密云的时候，然后有一个大姐告诉我说，我们这片特别好。她说现在那个，植被保护的也特生态保护特别好。他说你从农家院，我们当时去一大姐农家院，是你出来以后到这片门口这片松林里边，你经常能听到这个松涛阵阵，特别震撼。他说他活了那么大岁数了，那大姐有六十多了 啊， 跟我说从来没听过以前小时候书本里边说那种松涛，他说就跟海浪一样，特别特别的美 啊。真的呀，我从来没听过。 哎，那你都 白火了，是不是？你想说 孙涛，你都不知道呀？ 哦，那人家确实没听过呀。这 就 是大概是什么感觉呢？你 就跟那个海浪的声音是一模一样的。你闭上眼睛去听，就跟在大海边一样。 它的那个发声原理是什么？就是风吹过来，然后那个松树叶的声音是吗？ 树叶的声音。 哦， 对 对对，形成一定规模才能有这样的声音。 对，那你一颗肯定是不太行吗？ 哦，哎，这个我觉得挺新鲜的，因为咱们现在很少有地方，尤其在市区里边，你找不到这么大片的这些树。 对，所以你看，原来其实我们在课本里边说过这个松涛，而且许巍也写过歌，写过松涛的这个。 啊， 没听过，哎呀，还是你比较文艺啊。 什么时光漫步里边好像是 啊、哦，行行行，我回去听一下， 对，回去听一下，对，感受一下 啊。 因为你比如说塞罕坝这个树木里边，其实它这个树的这个种类是特别多的，比如说有樟子松，有云杉、 嗯， 然后有落叶松， 嗯， 白桦树， 哦， 这些。刚才你说，其实带小朋友除了去看路，其实秋天的时候到那个地方，美的就跟油画一样， 嗯， 很多摄影爱好者是去那个地方 拍照， 拍照 啊 啊。因为比如说再说一个跟旅游相关的，比如说现在这个九月份一直到10月15号是去那个胡杨林， 嗯， 就是阿拉善， 嗯， 拍胡杨林，这是一个比较旺的一个季节，有20-30天、 嗯， 然后这个胡杨林的这个颜色呢是完全取决于它这个 温度、啊， 对，随着这个特别特别寒冷的话，叶子是变得越来越黄的，而塞罕坝也是这个样子啊，随着温度的变化，它甚至每天的这个气温 不一样， 不一样，然后这些颜色也是 啊， 色彩缤纷的、 哦，就会有渐变层。 对对对对， 是吧？ 嗯， 这个我有一年是在新疆的时候，他们也是有好多同车，有好几个摄影师， 嗯， 说一趴就要趴好长时间在那儿。他说：“我说你们趴什么？”他说：“你看今儿这一片林子还是绿的吧？ 嗯， 可能今天晚上，比如来个什么霜冻，它一下就黄一部分。” 对， 哎，过两天又下点雨什么的，可能又黄一部分，有剩下一部分就变成红的了。 对， 说就是你要等待这个树叶的颜色一点儿一点儿的变化，说拍出来的效果就不一样。而且这种你没法预测，就是你就得等，而且就得看天气。 对， 就是这样。我觉得摄影师也是不容易。 对，就跟我们看樱花，比如说每年它都要变，然后有一个预报说大概是哪一片哪一片， 嗯， 是怎么怎么样。玉渊潭的这个樱花也是这个样子。 嗯，所以那片树叶也是根据天气预报的变化，大家可以去预测它大概今天这几天颜色会不会有变化。喜欢摄影的朋友，现在全民都喜欢摄影， 对， 是不是？ 现在其实到了寒冷的时候，然后那边跟北京差10几度也是很正常的。 哦，哎呀，那就现在就是10几度了。 对，10几度。 哦，那大家得加个外套了。 对，那肯定得加个外套。其实我们这次过去还有人穿了秋裤。 哦，啊，可能年龄大一点的，我妈妈就穿了。 现在吗？ 前一阵反正是穿， 嗯， 我觉得老人的身体跟咱们肯定你没到那个岁数，你都是理解不了的啊。 那老人们都觉得你冷， 对， 这也是一种爱。 哎，对对对，这是去这儿还可以看各种树。 对，然后还有就是有一个树木，我刚才讲到那个落叶松 啊， 这个落叶松呢，它虽然是松树，但是它并不是一年四季都是经常都是绿的 啊， 它只要那个天气一冷。它那个松针 就掉落了， 就掉落了 啊， 就跟那个蜜蜡染过一样的那种金黄 啊， 落下去以后，然后踩上去又特别的松软 啊， 就跟踩在地毯上一样。 哦， 这都是特别奇妙的体验 啊。 嗯，有过这样的体验吗？ 没有，我就顶多睡一个猪鬃的床垫就感觉已经不错了。那个和它不太一样，是不是？ 对，有机会你还是要 去现场踩一踩。 对对对， 嗯。 还有刚才我们讲到哪儿了？ 讲到落叶松。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没有提到的，嗯，那个地方有一个地方叫望海楼。望海楼，对， 啊， 它是在 海。这位旅行达人现在脑子记性不太行，我感觉随着年龄的老去， 人多忘事 啊。 我感觉我也快到了穿秋裤的年龄 啊。望海楼， 望海楼， 嗯， 它是在这个海拔1000多米这个高山上。 哦， 你猜猜为什么叫望海楼？ 因为要望着远处的大海，是不是显得浪漫一点？这个地儿， 对，就是松海。 哦，松海呀， 对， 哦， 它有一个就是在这个。山顶上有一个孤零零的一个望海楼， 嗯， 一般都会有一对夫妻。 啊，它是这个望海楼是一个建筑，一栋房子， 一栋楼， 一栋楼， 对，一栋楼， 上下几层？ 哎呀，你这问的真专业，有个6-7层吧？ 啊， 5-6层 啊， 应该是没有电梯 啊，啊，没有电梯， 对， 啊， 还是严谨一点，应该是6层吧？ 好的，行啊，没有电梯的6层楼。 通常就在上面会有一部电话，然后有一个望远镜， 嗯， 然后有一个记录本， 嗯， 然后呢有一对夫妻， 嗯， 然后就在守这个地方， 嗯， 然后看这个地方有没有 火警，然后进行预报。 哦、 反正从六几年到现在这五十多年来， 哦、 三和坝一共有20多对夫妻在这个地方待过。 哦、 就在他们的守望下，50多年来一次火灾都没有。嗯， 是一次都没着过还是 没发生过一起？ 就是着了他们发现了，这你又不知道了， 太 细致 了。 我问的问题， 你这个是刁难嘉宾，你这个 哎，确实我觉得这种非常的不容易，不容易的点在于非常的无趣，这个工作看起来非常单调，你每天就是拿着一个望远镜在看。 对， 是不是？就是那个树林再好看，你看那么长时间，而且夫妻俩还得倒班，对不对？那这个就是非常非常的需要意志力，我觉得。 对，其实这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 三八精神 的一种吧。 哦，哎，现在有没有那种？我觉得以后在科技发达了以后，是不是以后可以通过比如说测什么红外热源什么的这些，就解放这些夫妻们？ 那这是科学家做的事情。 对吧？ 对， 我觉得这以后应该是这样。就是我原来看过一个绘本，那绘本还是得过什么国际大奖的。 嗯， 就是他不是讲那个守林人，他是讲那个守那个灯塔的， 海上面灯塔， 海上的那个灯塔，他、 哦、 也是一个那个书就叫灯塔，然后灯塔里边就是一对夫妻，也是这样，就是每天看那个海上，然后比如说有那个船只，比如说找不到方向啦，打信号啊，或者说是有遇难的，他们要过去救一下，也是在那儿一待很多很多年。因为我觉得感觉和你这个形容的非常像，他们也是就是那一个塔，你那是一个楼嘛，但这其实面积什么的都不是很大，就是大家每天过着单调的生活。 其实守海那个灯塔那个可能会更单调一点， 更单调是吧？ 啊、 哦、人家那个书前面那几句怎么说的来？我回想哈，好像是什么眼中有灯塔，心中有希望，希望每个人都是这样。 嗯、 哎，我觉得这个守这个三眼坝的这些人，我觉得可能心里边也是这样的，对吧？ 对， 眼里边有这些林子，但是看到的是希望，那就不会太孤独。 对 不 对, 对， 其实就是在这些人的建设和守望之下， 嗯， 然后三环坝，就我看了一个数据啊， 嗯、 就是原来从无到有，到现在呢，现在有这种野生的这种脊椎动物， 嗯， 有261种， 嗯， 然后鱼呢有32种， 哦， 昆虫， 嗯， 660种， 哎呦， 植物比较嗨了，625种， 哦， 然后国家重点保护的动物呢就有47种。 哦， 重点保护的植物有5种， 哦， 这是我看数据然后摘抄的。 哦，那你们还能进去采蘑菇？ 他蘑菇毕竟是这个寻常人家的东西 啊。没事没事哈，还能钓鱼，是不是？你刚才说这个 钓鱼是在他这个营地里面，然后他做了一个造了一个 人工湖， 人工的湖，可能有雨水，然后就积起来。他自己会放一些鱼种， 啊，放鱼苗， 对，放鱼苗， 啊，自己养的。 对对对， 不是钓人家那个保护区里的鱼。 那。 保护区里不让钓，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钓保护区里边的鱼，自己围了一片，然后放放一些， 明白，跟度假村那种钓鱼的似的。 对对对，然后其实他不光是为了这个钓鱼，而且他在这个湖心上面还建了一些房子，就是拿那种房车，那种 改的， 对对对对，改的那种。 哦，那他这湖可不小呢， 也不大，他一共就放了4-5个。 哦，明白了，哎，这是三眼坝这个地方。还有啥可说的吗？玩的，是不是就得往东西南北走走了？ 对，往东西南北这个地方，我想想啊 ，TV， 对这个讲，对这个地方可玩的东西大概就讲完了， 嗯， 大概能住个 2-3天， 对，住2-3天，对，住这2-3天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其实对于那种喜欢看星星的人的话，可能待一辈子都可以了。 不要说这么浪漫的话。中秋小假期，大家想去这个地儿，比如喂喂鹿，像薛说的晚上看看星星，是吧？在那个林子里，我觉得走一走，听听松涛，我觉得2-3天，而且承德离咱们也不算远，开车也挺方便的。 对，其实我都没说那些什么蓝天白云这种比较俗套的东西，就都没讲这些。 星星看一辈子，真的已经非常俗了。 对，然后他除了你看，他除了其实你要自驾房车过去的话，他有专门的营地，上下水、 嗯、都有， 都很方便 哦。 他提供食材，你也可以在那个地方去自己做饭 哦。 然后另外除了那些，他我刚才说的有独立那种小院的那种别墅， 嗯， 然后野奢的帐篷， 嗯， 然后我刚才说的那种湖心的那种湖心的观星房 哦。 然后刚刚有一点没有提到的，说湖心的那个房顶的话，它是摁一下按钮，然后那个 天啊，全景天窗是不是？ 对，全景天窗，包括那个别墅里边，我刚才说带小院那种别墅里边、嗯、也是这个样子 啊、 嗯，一键摁下去，然后幕布就拉开了， 哎呦， 房顶就拉开了，就可以看星星。 哦，是玻璃的，它 是玻璃的，对对对。 哦，非常浪漫。 对，然后我刚才说那种房车的营位吧，自行那个房车营位，就是在跟小路在一个大的草坪上一个院落里头。 嗯 嗯 嗯， 跟他们近距离去接触。 哦，明白了。 嗯， 挺好的，我觉得这个两三天适合大家在中秋这个小假期去玩一玩，对不对？ 对。 哦，但是除了这两三天这一块儿，咱们周边有没有一些辐射线路，大家可以顺便玩一玩？因为有的朋友可能假确实比较多，人家想出去一趟，别一个地儿待着，好几个地儿一块儿玩。 其实如果以三环坝 为中心， 为中心， 嗯， 这辐射一下的话，往北走20多公里的话，其实就是乌兰布统， 嗯， 然后往西走的话，30公里的话就是这个玉道口， 嗯， 然后再走往这个西南走的话，就是这个枫林坝上草原。 哦，哎，这几个地儿你分别给说说，先从那个枫林坝上草原，这个你是不是熟一点？哪个你最熟？ 这样吧，先说这个。先说有三环坝，三环坝不是咱们刚才说了，三环坝除了这个，我刚才说那个地方， 嗯， 有那个国家森林公园， 嗯， 其实呢，它还有一些小的一些景点，有三汉塔， 嗯， 太峰湖，还有月亮湖、 嗯、 这些地方， 嗯。 然后乌兰布统的话，其实大家都比较耳熟能详了， 嗯、对 对，就是这是一个比较出名的一个景点， 嗯。 然后玉道口风景区呢，那有一个梦幻。草原， 梦幻草原， 草原 怎么梦幻？你给我说说，又说不上来。我们今天这个旅行达人真是非常拉垮， 人家这名字就叫梦幻， 就叫梦幻草原， 梦幻草原，因为他打造了一个这种舞台剧，这种马术，这种表演。就 啊， 上次我做节目的话，讲到呼和浩特，然后有个我们呼和浩特有一个节目叫。牵马古颂 啊， 这种马术表演、 哦、 大型演绎这种 啊， 就、哦、是这类的 啊、 哦。 他们也弄了一个类似这种，这你看过吗？ 看过， 确实好看， 非常的震撼。 他这个全长这个演出有多长时间？ 一个小时 、嗯、是一个室内的演出还是室外的演出？ 室内的演出 ，然后在舞台上有各种马术的那个， 对， 有点像马戏团的那种舞台吗？还是？ 嗯、但是不太残忍，没有那些 啊。对，我就是说，大家是围的一圈，然后他舞台在中心，大家是从上往下看那样的。 对 啊，就是除了马术还有啥演一个小时？你看的？ 就是演一些这种情景剧，就是舞蹈呀、歌唱啊什么之类的。 哦， 再描述的话。那剧透了嘛？那大家觉得不太新鲜了。 好、哦，明白。这个剧要提前的预约是吗？现在这个大概多少钱？你还记得吗？从来没给过钱，是不是？ 你省大钱儿了，还真是。 大概100-200块，还是 100-200块，不是特别贵。 啊、哦、啊！这个地儿除了看这个演出，还有啥可玩的？ 就是草原了嘛。 啊、 哦嗯，草原这个季节再玩几天 就不行了， 草黄了 啊， 红艳开始。 啊，飞了， 对 啊，就没啥可玩的了。 对对对， 你的意思 就是，其实就到了冬季的一些项目了。因为现在冬季的话，其实到草原人很多人开越野车过去去。 冬季到草原玩什么？滑雪吗？ 滑雪，对。 啊， 有一些越野爱好者，现在其实原来没有那么多，现在有很多这种越野爱好者的话，冬天的话到草原那边去滑这种穿越。 哦， 对， 开车是吗？ 开车穿越，对，包括其实以前我们说。就像说到一个点上，比如说我们说那个沙漠，我们觉得可能是到这个夏季秋季的时候， 嗯， 人们去做一些穿越。其实现在很多人冬季的话也会做一些穿越，会觉得、 嗯、 人们觉得会更刺激吧，有一个这样的团体。 会不会破坏草场？咱们不是有一回说过吗？ 嗯、 开车在草原上压， 那都是人允许的地方，你才能走。 哦哦，不允许的话， 冬天不下雪也看不见哪是路啊，是不是？ 有 提到了一个核心问题， 不是 都是大雪覆盖白茫茫， no, no, no, 你能看出来哪是哪 no, no, no, 不让你走的地方都会有牧民拿围栏围起来的，你能走的地方就是能走，不能走的地方都是拿围栏围起来的。 哦， 是这个样子。 哦， 你们说的就比如我们说的那种压草场啊什么之类的，其实那都是，其实有些地方是能走的，它只不过是有一些人不遵守规则，然后把人家的栅栏拉开以后，然后到人家的牧民的草场里边走，然后被 啊，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哎，遵守人家当地的规则啊，这是梦幻草原，是不是？反正中秋这几天大家还能玩几天，是吧？ 对对对，就是中秋，然后 十一是不是就不行了？就差点 还行吧。就是十一，其实，在玩过那七天以后，其实很多那种酒店就应该就闭营了。就是今年可能就是结束了。如果他们还不做一些冬季的项目的话，基本上就没什么玩了。 这是刚才你说的两个方向，一个梦幻草原，还有乌兰布统。 玉道口那边的梦幻草原 啊， 然后呢，北边的话就是这个乌兰布统。 嗯， 然后在三河坝离得有200公里的地方呢，就是那个枫林坝上草原。 哦， 玩的东西基本上都一样。其实我们做节目做过2次，其实讲过那个地方去玩什么什么之类的。但是由于其实今年疫情的情况来说的话，其实今年其实草原上经营的并不是那么的好。 为什么？是因为那个限流是吗？是也，草原上应该也还可以， 跨省嘛。 啊啊啊！对，好多人可能现在还出不了京。 对对对，那天跟一个老板来聊哈，说原来比如说草原天路一年有3000万人过去玩 啊， 现在呢一天就20多辆车。 哦，哎呦， 嗯， 哎，真是可能对人家那边的影响，确实旅游业这两年确实是深受重创呀。 对。 是不是薛瑞是深有感受？ 对，要不然我老能来做节目什么的，要不然还得出去带团 啊，哎， 出去赚钱什么的。 对，那就现在大家到十一这几天，草原其实还是可以稍微玩一玩的。 对， 一般到十月是不是好多草也就黄了？ 对， 啊，一黄了就没得玩了。 一黄了，这个景观的话就会差很多了 啊。 对，就十一可能是最后一步了。大家如果说赶着，比如说中秋节还能出去的话，现在还能出去去玩玩，而且现在过去的话，因为去的人比较少，各种价格住宿什么的都特别特别的便宜。就比如说我刚才说我们那个朋友民宿， 你就是觉得特一般的那个， 特一般那个其实非常好。 哎，不要往回找，人家也不一定听了。 是这样，性价比是很高的。比如说他那种院子的话，比如说非周六日的话，也就100多块钱一间房。 100多， 对，而且还是那种 多大的房， 有50多平， 50多平， 对， 标间， 对，50多平，而且还是那种专门那种浴室的干湿分离的，还装修的还不错 啊，就跟那个普通的咱们就说快捷酒店的那标间差不多， 哎，比那个要好很多， 比那个还好， 一个小院里头，然后有12、13间房，就是那种房子，你想在玉道口才100多块钱一个晚上。这个时候过去捡漏是非常非常好。 妈呀，太便宜了！ 对，好像180块钱吧。 那你还说人家这一般？我觉得冲人这个性价比就 性价比 不一般， 对，非常之高。 对呀、啊，你100多块钱，现在你在昌平随便找一个露营基地，你啥都不用管，你就搭个帐篷，就收你200一天。 对对 对, 对对对， 是不 是, 是？ 你比如说到什么金海湖什么之类的，你收。你就搭一个帐篷收你200-300块钱吧。 对呀、啊、 对，比如说到雁栖湖什么之类的都有这种搭帐篷的地方都会收费。 对，那你这100多块钱也已经非常便宜了。 对， 哦， 其实还是给他做了一个广告，这个朋友就朋友虽然在听但是你不要伤心啊，我就是 他就薛瑞就是主观上觉得你那个地方真的是非常一般，除了便宜没有啥好处。 不是，主要 是不是 然后他没太管饭，我有点生气 啊，有点生气，还带你踩了一个那种冒烟的蘑菇，是不是？哎哎，今天我觉得时间当然也差不多了啊。薛瑞今天给大家介绍了，这么一条线路，我觉得也是给大家在中秋期间出去玩提供一个新思路吧。确实，因为每年到夏天的时候，包括秋天，好多朋友都喜欢带着小宝宝